第五集，李盼秋把绿色通道的事儿联系好了，按照流程该送病人往介入室去了。走回抢救室，想要跟赵斌说一声，就听见外头喧闹声起。 医生，你们一定要救好我们老头儿啊！他这把年纪了，他太不容易了。 是病人的妻子在门口哭诉，嗓门太大了。护士长在旁边一个劲儿劝慰着，提醒他声音小点儿。 家属那些， 李盼秋赶上来跟家属谈介入的事儿。 你们都是王海林、王大爷的家属吗？ 是，我们都是。 我们几兄弟，我们老妈， 四五个人都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的。 好好好，好了，你们谁做得了主的留下，我跟这个人谈病情，其他人先不要说了，在外面等一会儿。 李盼秋让家属跟自己到诊室谈话，老太太和大儿子跟着进来了，见面又是一个劲儿的诉苦，老人家一生不容易。李盼秋听得心烦意乱，打断他说道： 王大爷这回是心梗了。什么是心梗？就是心脏一根血管堵住了，这根血管它比其他血管细，所以就容易被堵，被堵了的血管它管的心脏那一块就全坏了。我们的治疗呢，就是分两步，一个就是打药，把堵血管的血栓块给它化了，下一个就是做介入，进去用支架把血管给撑起来。听得明白吗，老人家？ 大儿子一脸我很懂的表情。 明白，明白。 老太太疑惑地看看医生，看看自己儿子。 那好。 李盼秋看这个儿子的表情，心里直觉不善。 溶栓和介入都需要你们签字同意，你们要是明白我们就签字，赶紧先做溶栓，同意介入的话，我们溶栓完了马上就从介入室。这个流程是我们医院的绿色通道，全国都是跟我们医院学的，所以决定快我们做的就快，治疗效果肯定也更好。 家属陷入了沉默中，突然间谁也拿不了主意了。 这个是不是做了肯定就能好？ 大儿子问道。李盼秋知道今天不好过了，赶紧谨慎回答： 肯定是有风险的。 他把溶栓和介入的同意书抽出来给家属看，细则一条一条，整整一页。他简单把溶栓的禁忌症和风险讲了一遍，再次提醒： 你们要赶紧决定，这个就是抢时间的事情，越快越好。 家属出门去商量了，李盼秋回到抢救室跟赵斌交接。赵斌大概也听到了家属的态度，极轻微的叹气摇头，然后没好脸色的赶罗明瑶去写急诊科观察病历。 写好我来赶，抢救记录也要先写好。 病床上，老年人呼吸稍平稳，呻吟的声音也比之前稍微有力了一些，各方面指征都有所恢复。他过去安慰了老年人几句，让他放心，医生护士会给他救命的。李盼秋再出门找家属沟通，那边几个人还在各自打电话，听声音可能在咨询什么人。他看了看时间，这会儿离入院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。来 C 大附属医院的病人一般对这里的医生信任度相当高，像这样急诊进来的几乎言听计从。他做住院总以来，绿色通道几乎天天都有病人，冬天时一晚上可能溶栓介入四五个，没有遇到拖这么久还不能下决定的。时间太宝贵了，他不想这样浪费，他走过去催促： 怎么样，你们想好了没有？ 大儿子挂了手机过来，语气很强势： 医生，溶栓我们同意，但是介入我们还得再考虑，因为我已经打听了，介入是有耗材的，你们介入的费用我得先了解清楚了。 李盼秋尽量保持着好脾气，把溶栓的文书拿给他们签字，同时再次讲解了一遍介入的各项细节。他都已经想好，这家人要是纠缠费用问题，就谈放弃的方向吧。这时候大儿子又开口改了态度： 医生啊，其实我们是很相信你们医院的， C 大医院那是咱全省最好的医院了，我们主要就是不懂，你不要怪我们啰嗦问太多，我们刚才商量好了，病人的治疗全部听你们的安排，我们家属是全力配合的， 你们说要多少钱，我们家属一定把钱拿出来。 说着又接过介入的知情同意书，刷刷刷的签字。 有风险我们不怕，我们都来 C 大附院了，我知道你们医生肯定没问题。 这种语气在李盼秋的经验里面这是最难缠的，但是时间不容浪费了，病人家属签了字了，风险也交代过了，得赶紧溶栓送病人去介入室了，现在不是争什么理的时候。李盼秋带着满心的忧虑，带着同意书回抢救室，向急诊的人打招呼。介入室送病人的护工都等了一会儿了，看着李盼秋的指示，直接推着床就送病人往介入室去了。路上病人就呼吸急促，小声地哼着， 快快快， 李盼秋喊着， 又是颤了，马上到导管室了，进去就出颤。朱老师，朱老师，出颤仪准备一下。 喊话间就已经推到了介入室门口，心内科的蒋主任铅衣都换好了，过来接病人查看情况。除颤仪拿过来了，蒋主任喊着撤离，往病人胸口打了下去。一瞬间，电击所致的皮肉烧焦的味道和病人无力的痛吟冲了出来。刚关上的介入室门口，一群人喊着： 什么声音？怎么进去了就关门了？ 蒋主任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外面的吵闹声上，他盯着心电监护仪的显示屏，眉头皱在一起。 内服率不行，再次电击。 又是一下，病人的声音也带着恐惧的哭腔，外面的家属哐哐开始砸门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关了门是要杀人是吗？赶紧开门。 介入室的门是一道金属大门，被几个家属砸得摇晃。 好了好了，皮薄有了，心率还可以。 蒋主任放下除颤仪，把病人往介入室里推。 耽误太多时间了，不能再拖了，赶紧开台。 医助王斌毕竟年轻，没有蒋主任这个定力修为，被外面的吵闹声弄得心神不宁，说陪李盼秋出去跟家属说一声。蒋主任也点了头， 好好说，都是为了救命，别让家属担心，小心他们情绪太激动。 李盼秋打开介入室的门，一句话还没说，那边不由分说抢了他手里的病历，往他脑袋上砸了过去。李盼秋毫无防备，完全懵了，硬邦邦的病历牌打在脑袋上，他几乎迟了几秒才感觉到脑袋上的剧痛，他根本没办法说话辩解，只能凭本能捂住脑袋，低下头，弯着腰要往地下蹲。一只脚踹在他的背上，他倒在地上，有人抢了他的听诊器，往他脑袋上背上猛砸，他吓得完全蜷缩在一起，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，他的脸贴着的地面，他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地面的冰凉。一群人嗡嗡嗡嗡的叫骂，大概都是医生杀人了，骗钱又骗命，坏心烂肠子的东西之类的话，他根本听不清，他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，鼓膜里都是轰隆轰隆的声音。王斌也吓得愣了几秒钟，看到李盼秋倒下，赶紧拉人大吼： 保安快来！ 他自己也被拳头和脚袭击了好几下，但都比李盼秋好。他把人拉开，扶起李盼秋，李盼秋全身直抖，吓得站都没法站起来。蒋主任听到外面动静，扯掉手套就出来了。 你们家属在干什么？ 他大吼着出来。 医生在救你们爸爸的命，你们清不清楚情况？再打，我们今天谁也不做了。 他年龄大，气场强，这一吼才把场面镇住。王斌顾不着生气了，赶紧解释刚才病人呼痛的原因和医生在介入室怎么把老人救回来。介入室的人都气得手抖，偏偏台上已经躺着病人等着救命了，谁也不敢再和病人家属纠缠。朱护士从王斌那里接过李盼秋，安排护工推了轮椅过来，让把李盼秋带去急诊，去外科治疗室处理外伤。